下面我们介绍时间差排序协议，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的一种变化控制协议。在封锁协议中呢，每一对冲突事物可串想发的次序是由执行时第一个拎着两者都谁抢在互相冲突的所来决定，这与按事务提交的顺序做串联化它是不矛盾的。那么另一种决定事务可串想化次序的方法是事先选定事务次序，那么这中间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时间戳排序机制。